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现在有些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胸闷气短，胸前期呢有些疼痛，比如说爬个坡啊，上个楼啊等等的，都会感觉到呢气喘吁吁啊，感觉呢这个不舒服等等。像这样的症状，他们也经常问，正常吗？ 其实赵老师，这个显然是不正常。其实您说的这种是一个轻体力劳动，爬个坡上个楼，即便是我们老年人年龄大了也不应该成为问题哈。您说的本身平时就有心慌气短心前区的不舒服，那么有一个劳累的情况下，就是用力的情况下，这个症状就会加重，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所以这个呢跟冠心病有关系，跟这个冠脉血管堵有关系，尤其是一些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那么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对心脏的损害就更大了。我们有一个病叫糖心病哈，就是糖尿病性的心脏病。其实我们人一旦诊断为血糖升高了，糖耐量异常了，或者已经诊断为是糖尿病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对这个心脏的冠脉的损害已经很大了。因为这个在诊断为糖尿病之前，被诊断为糖尿病之前啊，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已经是糖耐量的异常了。那么这个异常的糖耐量实际就已经开始损坏我们的血管内膜了，让我们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了，让我们心肌供血不足了。那么您说到的这种情况，爬个坡上个楼就觉得气不够用了，实际这个时候心功能已经受到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害了，就是说它的心功能已经跟不上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稍微用一点力的这个体力活动了。那么心脏病它也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名词，叫做劳力型的心绞痛，对吧？这个劳力型的心绞痛就是说我们在干活的时候，爬坡上楼的时候，那么这个症状就会加重。那么您还好，您说的这个症状呢是典型的一个冠脉供血不足冠心病的这个症状。还有的人呢，他是冠脉供血不足，是有冠心病，但是大部分人的症状呢是不典型的。比如说有的人一上楼就头疼，噔噔上到6楼的时候，哎呦，头剧烈的疼一阵儿， 好像这个累跟头疼没有关联似的哈。 实际它就是心肌缺血、脑缺血造成的一种头疼。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个心电图的二阶梯实验嘛，对吧？让他登楼，对吧？骑车，然后让他在这种劳累的情况下诱发他这个冠脉收缩、心肌供血不足，来查出来他是不是有冠心病。那么有的人呢就是我就是累了以后，我才心前区憋闷呀疼痛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一上到6楼我就头疼，对吧？那这个都是不典型的冠心病的一个表现。那么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有糖耐量异常、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可能这个冠脉的损害就更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防比治更重要。那么防要怎么防？那肯定就是首先一点，要控制血压的正常，对吧？控制血糖的正常，这个呢才能保证我们冠脉是畅通的，对吧？才能保证心肌供血量是足的。当然了，最关键还是要抗动脉硬化，对吧？那么我们谈一谈这个中药的葛根吧啊。那么这个葛根呢，哎，它的这个性味呢是，它是甘的，就是甘甜的这个甘啊，它是辛的，凉的，哎。哎，那么这个葛根呢，它是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的。那么葛根呢，它具有非常好的生阳解肌的作用，有行气、行脑、消渴的作用。所以呢，有冠心病的听众朋友，还是有这个糖尿病性冠心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对于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用这个葛根的单剂跟复方制剂都是非常好的。哎，那么葛根里面呢，哎，它的最主要的中药成分呢是葛根黄酮。葛根黄酮呢，它具有非常好的调节心率的作用。哎，那么有的听众朋友说，我一爬坡一上楼，我就心率加快，对吧？感觉这个心啊，不是在胸腔里面跳，是在嗓子眼儿这个地方跳，对吧？这个就证明呢，心功能不良了，对吧？稍微有一点活动，心率就加快了。还有这个葛根黄酮呢，它具有非常好的修复受损的心血管内膜的作用。我们刚才谈到了，我们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啊，在这个被诊断为糖尿病的前期，一个慢性的糖耐量升高的过程，实际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内膜就已经长期受损伤了。所以这个时候等到我们诊断了糖尿病了，可能斑块已经形成了，冠脉呢已经堵了很大一部分了，甚至脑血管也有堵，下肢动脉血管也有堵了。所以这个葛根呢有非常好的保护我们心血管内膜不再继续受损的作用。另外呢，这个葛根还具有非常好的降低外周血管的阻力的作用。哎，这呢就起到了非常好的调节血压的作用。所以说呢，我们有这个心前区的憋呀、闷呀、疼啊这样的症状，爬坡上楼就觉得力不从心，对吧？心脏乱跳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个葛根呢都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再一个，有动脉硬化的人，有斑块的人，一定是会有这个血脂代谢的不正常的。那么葛根呢具有非常好的这种降低血脂的作用。所以葛根呢对于这个代谢综合征、糖尿病、高血压啊这样的高血糖，对吧？哎，都有非常好的降压、降糖、降脂、抗动脉硬化、保护血管内膜这样的作用。 那刚才您讲到这个葛根哈，对于维护身体的健康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好处啊。 非常好，对， 而且它是一味中药。 那 很多朋友说了，那我到药店去买葛根，然后回来以后我泡着吃、煎着吃或者怎么样，可以吗？ 可以。哎，而且这葛根它具有非常好的改善这个血管动脉硬化、增加冠脉血流量的作用。葛根打粉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葛根粉，比如说这个男性听众朋友喝酒喝多了，哎，冲一点葛根粉来喝，非常好的作用。哎，解酒啊、醒酒啊，啊，保护血管内膜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用了复方的制剂，比用单剂就更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冠心病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糖尿病合并有冠心病的听众朋友，那么这个时候您的病呢可能就比较严重了。哎，这个时候呢您就是不仅仅要用葛根的单剂，您最好用葛根的复方制剂。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药，以葛根地黄丹参昆布为辅药，这个复方这么一个方剂来应用的话啊，那么它对于有冠心病的、有糖尿病的、有动脉硬化的，对吧？有这种心功能不足的，那么有这种心慌啊、气短呀、尤其是在夏天气压低的情况下啊，非常不舒服的这种听众朋友，或者是你有这个稍微一活动吧，爬个坡、上个楼，或者在家里拖拖地，

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啊，无论是您以往讲过的三七啊、杜仲啊，还是地黄丹参等等的啊，还有今天咱们讲到的葛根啊，好像它单独这个确立的话呢，它都是这个很有作用的啊，对人的身体很有维护作用的啊，这是它单剂的形式。那如果他们互相配合起来成为一个复方啊，根据君臣佐使哈、啊、互相配合的话，那又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嗯，如果是单剂，比如说我们单纯的扩张这个冠脉血管，我们可以用丹参，哎，对吧？比如说我们单纯的要控制三高啊，改善糖尿病的这个症状啊，我们呢也可以用这个单剂的葛根哈。但是您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已经有了脑血管疾病了，已经有了这个冠心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血管已经堵了，已经有动脉硬化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首先呢要非常好的控制好血压，同时呢还要让这个斑块不进一步的形成，还要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内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我们呢就要用一个复方的制剂了。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我们说的以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药啊，以这个葛根、地黄、丹参、昆布为辅药。那么它呢首先呢能把我们的血压控制住，对吧？那么这个血压控制住了以后呢，血管内膜呢就不进一步的发生损害了。同时呢它也可以调整血脂，控制血糖，还有一个呢具有非常好的抗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中医讲的活血化瘀嘛啊，西医讲的是抗动脉硬化这样的作用。同时呢这个斑块呢还要不要让它进一步的长大，血栓呢不让它形成。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方剂的组合就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那么我们从理论上用什么样的药物来组方，用多少的剂量，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组方用到这个病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这个呢也是一个实验学。其实医学是一个实验医学，尤其是中医啊，它都是从实践当中得出来的结论，然后再应用到实践当中去，这样的话可能作用更明显。那么我们说的这个三七杜仲为主药，葛根、地黄、丹参、昆布为辅药的这个组方啊，它是出自于宋代的名医雅祥之手，是他的一个主方。因为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宋代的这个宋太祖赵匡胤，他得了血瘀症，也就是今天讲的这个高血压、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这样的一个症状，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宫廷的御医呢没有办法了，什么方法都用了不见效。这个时候呢商量之后呢，就把这个民间的名医啊雅祥请进宫中为赵匡胤治病，他呢就用了他的这个主方，一试果然，这个赵匡胤的这个疾病就好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方剂呢就有作用了。当时就给这个雅祥命了一个太医院判，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卫生部门最高的一个首领吧。但是后来雅祥呢还是认为他呢更应该服务于百姓，所以呢他后来就是辞官返乡吧，然后就是进一步研究他的医学。后来他就有了两部著作，血瘀伤论和百草集，就把他的这个方子啊收集在他的这个古典的一个医学的这个著作里面了。那么流传下来以后，我们现在在应用啊，一个就是方剂的组成，我们要知道啊，六味中药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如何来炮制。当时雅祥呢是用了他的一个21天的一个 水沉的一个炮制的方法啊，来进行炮制这六味中药的。那么当然现代的这个制药技术就、确实是发展的已经是很现代了啊，很高深了，它有凝剂的技术啊，提取的技术，能把这些药里面的有效成分更有效的提取出来，凝剂到一起，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对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怎么样用这个组方，对吧？它有哪些适应症、禁忌症，对吧？哎，那么这个呢，听众朋友要咨询，尤其是对于有这个冠心病的听众朋友，就像您提到的这个有心慌啊、气短呀、胸闷呀，尤其是在天热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爬个坡、上个楼、做一点家务劳动的时候，觉得气儿不够用，哎，这个上气不接下气，哎，觉得这个体力跟不上，然后胸闷的这个症状加重等等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选用这个组方呢来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说呢，无论是三七杜仲还是葛根、地黄、丹参等等的哈，这都是响当当的重要。但是如何把它呢按君臣佐使很好的配方组合啊，如何的进行煎制，让它最大限度的为大家的健康来服务，这也是一门学问。那如果大家对此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别忘了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确实他们如果很好的配伍在一起的话呢，应该是能达到控制血压、防止中风发生以及控制颈动脉斑块等等形成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最近呢，我们在6月20号啊，将举行一次高血压脑中风是造成死亡第一因素，如何控制血压、防止中风发生、控制颈动脉斑块形成的这么一个科普的讲座啊。由于呢，我们场地有限，仅限30人参加，当然是免费参加。到会的时候呢，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获得中风筛查的检测和相关的免费体验活动。当然如果你有需求的话，赶快来报名了，因为呢只有30人参加，咱们是先到先得，额满为止。我们的报名电话您听好，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现在呢是夏季啊，每个季节呢都有每个季节特定的养生的方式。贺云主任和张正主任为大家集结了一本根据各方的养生资料集结了一个养生小册子，叫做夏季养生五行五色。这个内容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啊，而且写的也是非常全面、非常深刻，也非常漂亮啊。蛮精致的，所以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也是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相伴一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